远去城山绕东走，恁娘把你留成是一定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妖天书，活着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由你走。虽思想你想再去再留， 什么？ 走。是我花， 这一块我知道是玉米，不用说那一块是米吧， 它不是米吗，是棉花。 我认识这棉花是荆棘， 它不是荆棘是芝麻，希望你知道啥再说啥，别光说了外行话，街坊邻居听见了我笑出眼泪，小脚丫小脚丫子哈。 是比那三清诸葛都难， 快说。 城里有些学生啊，一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，你要是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，他看见这说没计啦，看见那吧又说好的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他装起来，结果黄好眼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哪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给他来在那唱住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拿出了刀斧都他冒病了， 奈何来由他吧。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，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咱穿毛里了，他就找不见个媳妇了。哎，按照暖水瓶来，给我拿回去吧，我给对了好没有给 你看看，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活户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， 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咱们一罐鸡蛋你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。 Thank you. 殿官呐，只要肯下力，没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咱咋说。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借几个鸡蛋来，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问俺那都快烦坏了。 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啊。 哎，什么的？啊，你等等等等啊，等等。 哎呀， 爹，啊、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，啊，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。成年人本子也不害个病。 什么爹？哎，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。 中中。 娘啊，咱这还卖酱油了？ 哟，咱没有卖酱油的嘞。银欢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的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。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。这杯底杯钢杯水儿，牙膏牙刷洗脸盆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，娘，哎，我帮你烧锅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快坐下歇着。冰月，俺家呀离这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弯都到了。哎，银欢，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呀、啊，我可不依你。 我走了啊。 Oh!